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 城寨见。 好，第二节我哋呢节就系讲所谓聪明选民。 是不是很聪明 的？其实聪不聪明的选民，我真的不知道聪不聪明。可能有些其实现在根本上就验证不到道德配票计划成功，如果不知道的，完全印证不到的。同埋有时都讲了，新东之前的选民会自己配票，我自己都配票，上街都是吧，上街人工告急就给他咯。 喂，那么你一区一区讲啦，港岛区。喂，成功啦，系嘛？我唔知系雷动定系咩。我哋 嗱讲讲先，雷动就系咩咧？陈叔嗱，呢个其实我而家先睇雷动，我之前嘅冇开过噶雷动，我唔理噶啦。 咁 咩咧？陈叔庄支持者就要继续投佢，就唔好俾佢游赢变输。其余嘅策略选民可以平均分俾许智峰同埋罗冠聪。 咁 OK， 系咁讲嘅。 首先咧，我哋大家第一样嘢咧，就依一个咧系最简单嘅，我谂大家中学都可能有读过。correlation 就不等于 causation， 即是什么呢？ 即是 correlation， 即是有些东西关系就不等于它是因由 的。是的，即是地湿就不一定落雨的，人到遮水的。 OK， 即是可能是有时候这样急巧的。 是 首先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足够的数据，也没有足够的，即是我们一定要访问很多人才知道这个是真定假的。是那去到最后呢，港岛区呢，如果是这样看呢，是成功的。 是 绝对成功 的。咁而家末席就係呢个王维基啦，同呢一个陈淑庄咬緊嘅，争一千嘅啫， 争二千几票啦，千几票 啦。咁郑锦满就七啦，都系跌咗落去噶啦。 咁冇啦，咁其实咁当然何秀兰就会话：哎呀，咁、這個、 最衰你咧， 最衰系雷动啦。咁呢一样嘢冇办法，工党今次咧。是不是因為雷動而搞到即係剩翻阿張超雄咧？咁啊，張超雄係咪亦都係雷動夠定係楊岳橋夠咧？但冇人知嘅， 驗證唔到呢樣嘢。 我哋係驗證唔到 啫。 即係我哋首先科學少少去諗，即係係咪先？我哋冇辦法，我哋要有多幾多 sample size， 我哋要攞到依度雷動其實有幾多人？但係個問題就係雷動唔係淨係雷動本身嘛，呢個 sonar， 而係好多人 cap 咗之後 WhatsApp 再傳。所以我哋係冇辦法去百分之百衡量嘅。咁而家咧，有啲人輸咗咧，最容易嘅咧就揾一個代罪羔羊， 佢最忌佢個大妖。 就叫大姚 葉普成講呢句嘢，佢而家佢有個追個叫清清算名單。 但係咧，如果你睇翻有風度嘅人咧，例如劉家雄咧，呢、這個真係我對佢嘅尊重咧，我話俾你聽，係選完之後越嚟越高嘅。 係， 佢係話戴耀廷絕對冇問題，即係人哋個 intention 係好嘅。咁你知道係好噶。十二月嘅時候。其實已經講緊雷動啦，但已經講緊係一個協調機制啦， 係初選機制。 咁你班泛民大佬唔 Q 玩啊嘛，係咪？你唔玩， 咁下一步咯，去做一個雷霆救兵咯。 咁做一個雷霆救兵，咁聰明其實雷動發唔發生都好，我可以話俾你聽， 係 經過咗雨傘嘅洗禮，經過依幾年嘅 social media 嘅普及化，經過大家依幾年咁投入去 social media 度、網台各樣嘢。其實民間自己咧都有自己嘅配票， 其實呢樣嘢就係喚醒咗大家去配票。 係啦，就因為冇辦法，你個建制機器咁強嘅時候咧，我哋都要組織起嚟。嗱，依個原意絕對 係 冇問題。 個問題就係人哋點可以揼得冚，就因為佢哋有一個準確嘅配票機制，同埋佢 exit poll 有啊嘛。 係啦， 咁咪佢文言門口做嗰啲咁嘅民調咧，佢哋真係用嗰個配票噶嘛。但係我哋冇啊嘛，我哋其實呢樣嘢冇得避噶，你遲咗都要做噶。 你遲早做。 喂，呢樣你台灣全部有數據，你香港梗係要學習，要撲街 㗎啦。即係全世界選舉嘅政黨都係咁。 點會唔配票嘅啫？ 點都會有一定嘅配票。咁有啲人話民主嘅真係自由意志。 係 嗱，即係我覺得咧，就依個世界亦都有好多人。OK， 冇一個人咧係可以有一個即係一個。特嘅即係佢自己嘅分析，或者佢自己對民主嘅睇法咧，就係 apply 所有人嘅。我覺得唔可以咁獨裁嘅。有啲人覺得民主嘅真係就係在於我希望有邊啲代士入到去啦，係有一個大局嘅存在啦。有啲人就覺得唔係喎，最深邃、最適合代表我嘅人，就我應該投俾佢。咁嗱，如果你係單議席、單票制嘅，咁好明顯啦， 唔使諗啦， 中 意邊個投邊個。 咁但係我哋唔係啊嘛。 我哋係比例代表制， 同埋我哋係想要有一個係守住關鍵嘅叫做三分一，同埋直選嘅要過一半啊嘛， 係啦， 公得街㗎嘛。 即係呢個分組點票，但分組點票本身，大家如果即係聽開都應該知道，就係關乎呢個議事規則嘅問題啦。因為 private member bill 雖然佢唔能夠涉及公共財政，因為我哋基本法講得清楚。咁但係咧，佢又可以改變一啲議事規則嘅。係咁亦都好快可以過到。咁我哋就所有嘅拉布啊，或者我哋任何議會嘅抗爭咧，就廢咗武功㗎啦。OK， 咁呢樣嘢並非危言耸聽嘅，咁絕對係知道建制派係一定會採取呢個。 呢個就係之前點解新都冇選咁緊要，就係因為爭係嗰一席。即係如果楊岳橋死咗嘅話咧，咁直選佢哋就可以過一半。 咁而家我哋唔緊要啦，我哋十九席啦。 而家有找先啦， 有找先啦。 係。 咁所以你話呢件事咧，究竟係咪真係戴耀廷嘅問題咧？我覺得唔係，但我就知道戴耀廷咧，而家咧就灰到咧，就話退出江湖啦。 我唔玩啦呢壇嘢， 玩啦， 你搞啦。 咁即係講真嗰句，真係我做佢，我都真係悔。呢四年其實喺香港入邊最大 impact 嘅兩樣嘢， 對佢 都係其實其中一個 佔中啦，唔使講啦，帶起風潮 之後，佔中之後變咗雨傘運動。 雨傘運動， 我喺今次雷動。又令到好多新勢力入到議會啦，咁、又令到某啲人落馬啦，同埋好多老少少前輩 都有啲人好開心噶。 咁你咪變相即係大家揾咗代罪嗰樣，但其實戴耀廷嘅成件事入面咧， 佢都係個倡議人啫嘛。 但係即係呢樣嘢，你唔能夠抹殺佢係一個 vision 噶嘛。 唔係啦，其實佢嗰個目的係啱 嘅，佢係有個 vision 喺度。 冇問題 嘅，依個 vision 係去到最後，大家點樣演繹都好，你係 buy。做噶嘛，我程度上，你係做咗噶嘛，咁有好多呢啲咁嘅 open leader 而家葡萄啦，係要講埋啲咁嘅廢話啦，尤其是熱血公民啲咁嘅垃圾， 嗰啲 即係我都唔介意講你係垃圾啦， 咪爭佢哋垃鳩殺，加落個 即係我明唔明啊？嗱，有好多咧，支持熱血公民嘅朋友咧，就唔係咁大問題。 其實嗰陣時阿楊朝早咧，我哋揾過上嚟嘅， 嗱 佢點個中心都同我傾偈，我話佢有睇 Facebook， 我佢知我插重態嘅，佢照同我傾偈都冇問題。我呢度可以接受同傾偈。 唔係，其實即係你支持邊一個唔係問題，而係有一班擁有邪教思維嘅一班咁樣嘅信眾，呢班死忠，佢哋已經係將佢哋嘅批判思維抌走咗噶啦。是不存在的，他們會相信這些 KOL 所說的任何一個 先有立場先， 是所有東西都先有立場，而且呢永永遠遠他們不是跟人理性討論的他們過來呢只是猛地去罵你而已。咁而家我哋就好興嘅一句就係講一句票唔係屌翻嚟， 今次證明咗唔得。 咁今次真係證明咗唔得，因為即係你黃偉達其實佢今次領軍係咪即係失敗咧，令到佢即係咁樣咧？咁其實佢哋一開始個選戰係打得唔錯。 其實講呢單，其實佢而家就同快必兩個高票落選，兩個加埋六萬幾票啦。其實我現場見到咧，咪佢哋阿鄭容泰即係初頭咧，因為當時阿志明打俾我，志明就知道曬所有即係新界西即係派票啊。喂，好勁，好朱海迪，我唔意外啊初頭。原來重泰去第二、第三喎，開始有啲意外，但後屘都唔意外。 唔 係，但後屘都唔意外。點解？因為可能就係有個氣泡效，佢連佢自己都有個雷動啊嘛，就將咗黃俊傑啲票擺翻落呢個鄭容泰身上啊嘛。 第二樣嘢就係鄭容泰真係一個出得街嘅人， 即係佢擺咁多五條友，佢係一個最好 sell、最易 sell 嘅。 佢係最易 sell 嘅，因為即係個樣 OK 啦，係咪？ 你相對嗰啲人算靚仔啦，比較。 唔係唔係，即係真言論，即係正正啦，係咪？ 係。 咁啊，教主咧就其實。他又跟長毛一樣的，即某程度上那天 是 都是不停在幫其他人 拉票 、他是自己坐等一錄的，咁啊，估唔到咧，就即係俾遊戲爭424票贏咗。 其實你講呢樣，我哋其實入面票站中點中心咧，兩樣嘢最狂傷就係、是，喂，其實嗰陣當時有七個箱未開嘅，即係九西嘅，到底教主係咪嘉賓咧？我哋喺度成班圍埋圍爐草原咧，喂，我慶祝得未啫？未啊未啊，唔知確唔確定。第二樣嘢就係話咩咧？就係、是、長毛到底嬲咩？係咪即係到底可以翻翻最尾嘅席？因為初頭係方國山咧， 係 訪問埋，佢覺得啊點做點做，佢樣係我曾經都入邊咧喺度笑咧，容光煥發咁贏啊！跟住我哋成班人，喂点啊？跟住同我问嗰啲点点啊？我唔问啫嘛。OK 啦，咁样乐观。我系听过呢句说话，我先至翻屋企啊嘛。个十点都顶唔顺啊嘛。都系后屘都真系好彩，即系长毛赢少少咧。其实即系后屘呢一个就系讲想讲义气问题啦。嗱，黄毓民嗰种咧就真系屌狂屌，即系屌刘慧贞啦。 嗱，黄毓民嗰种咧，就系一种黑社会嘅义气。 系 呢种义气咧， 就是、只會是跟自己最身邊的那班靚靚同老人去做。我昨天寫了一篇叫邪教和宗教的分別。邪教呢就是他會製造自己的語言，他會將一班人隔離了。 嗱，例如譬如講咩左膠，佢將其他人鎖嚟就標籤曬疏左膠。我哋呢班葉普城就係 加咗，加咗自己，然後將所有信息封鎖。因為佢大部分淨係睇翻自己類型嘅一啲嘢啊嘛。咁 Facebook 就幫助咗邪教嘅。 同埋佢哋即係會有啲叫做譬如話盧斯達啦嗰啲論壇，就佢哋自己下面即係外圍組織嚟嘅。 咁其實呢一個就係你就係即係我話邪教，邪教本身溝咧呢個字唔一定係邪惡嘅。我哋講緊係一種運作模式。係。咁而家黃毓民同埋熱血嘅體系就係做咗依種個模式，咁係一種 group thing， 再加上某程度上喺宗教嘅陳雲入面嗰啲，其實好多係宗教嘢嚟，係咪？佢就依種咁樣嘅一套思想，就訓練出一班人，即係依班人咧，好多好年輕。嗱，我哋話腦筍未生齊咧，唔係話侮辱緊你 嘅。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會有呢個階段嘅， 亦都唔係真係唔係侮辱緊你。腦筍未生齊係因為科學根據就係我哋人嘅大腦咧，係去到25歲咧先會停止進化。而且咧，最後進化嘅咧就係我哋呢個即係所謂嘅前額線，即係 prefrontal cortex 啫，亦都係我哋分析力嘅最緊要嘅地方。 腦嘅前額㗎嘛， 係腦嘅前額，咁係就我哋分析力最主要即係靠嘅大腦部分。咁咧，所以我哋譬如16、17、18歲熱血嘅少年咧，其實真係好容易墮入咗呢樣嘢度。即係正如我三月嗰陣時話，即係有即係呢啲係洗腦，今時今日但係可以進行咧，其實係嘅。即係我係針對，我唔係針對本土派，我係針對熱血公民某一種嘅洗腦方式啊。OK， 咁唔係個個支持熱血公民都係咁樣嘅。我哋講過黃俊陽 OK， 我非常 buy 佢嘅。係咪？佢有自己嘅判斷。他有自己的想法， 韓麗賢啦，點埋我見到佢兩個，唔係咁 OK 佢哋。 我唔知道韓麗賢係咪撐粵語？ 唔係，佢哋去清政助選都見到佢。 清政嗱，清政第二件事啊， 先講葉國成先啦。 我啲本土派第二件事，我唔係講緊本土派，我係講緊熱血公民啫。OK， 我覺得兩樣嘢係分開嘅，亦都好明顯，大家知道而家分開咗。 我哋講咗啦， 熱血公民都我哋將分開咗。咁我講緊係佢哋，咁所以熱血公民就係翻死忠同埋一班覺得 OK。其實我需要呢啲人喺議會度平衡。 唔係佢哋覺得就係因為個議會已經係失衡，我哋就放一班癲嘅入去咬你啊嘛，即係叫推喐你一班唔喐嘅人啊嘛。佢諗佢呢個理性啲諗法佢哋。 嚇 ，which 我覺得即係根據呢幾年入邊嘅嘢咧，我又唔可以話完全否定，亦都唔係完全唔同意啊。我覺得係有部分我係同意嘅，所以我覺得係 OK。係咁，只不過係即係有依一啲咁樣嘅問題啦。咁上次張央上嚟講嘅嘢，咁有好多觀眾都有好多唔同嘅留言啦，包括好多人就話我 多謝啦，我哋花生二台變咗， 係咪啊？花生二台啦，即係我想講，我哋唔係盲目咁去反。 喂，其實啱啱即係張央講嘅係全部有理有字有根據嘅， 冇錯。 啱啱佢即係你如果有心，我咪鋪出嚟佢哋嗰本數行手冊嘅，全部係有時間有。片有文字出曬嚟嘅，全部唔屈佢嘅。 即係大家政治咧就一定係好黑暗。咁啊，亦都一定咧係有好多背後啲發生。咁我哋好多係揣測啊，係真唔係真？亦都而家去到呢個 moment 咧，我覺得已經唔緊要啦。 係， 因為嗰位人士已經落咗馬啦。 係， 我就唔想再提佢名。 其實我即係我都話， 我就唔想再提佢名。 其實都唔想話再去討論咁多呢一班人。即係我，即係其實你話鄭容泰選到我真係唔開心、唔高興嘅喺現場。但問題就係我都要面對話，其實你自己班泛民冇去討論，即係話叫做反省個本。同埋個獨立議題，你哋唔講啊嘛，啲票咪落咗去咯，你自己造成噶嘛， 絕對係啦。咁呢個亦都係，嗱呢個係冇辦法，你泛民自己一定會係掹翻自己嗰個老本嘅。 係啊， 咁嗰班温和嘅人係唔想你同呢一個即係太激進嘅人企埋一齊咧，或者你會失票咧，你會有呢啲考慮嘅。正當就係咁。 咪呢個我理解呢樣嘢。 所以我又要重申一樣嘢就係咧，所以呢個民主自決係。派系，點解我哋唔係一個政黨？我哋永遠都唔會係一個政黨。點解唔係一個政黨？就係因為我哋想保持翻我哋嘅靈活性。 你咁樣講，就想套翻落，即係想講嘅咩咧？就係講工黨、民主黨、公民黨，跟住佢哋所謂新舊交替嗰樣嘢。即係嗱，其實而家就係最特別就係多嘅咩咧？之前可能佢哋話咩本土派三分天啊，但其實就係有三個朱凱迪、小麗同埋羅冠聰就成為一個自決派啊嘛。但係問題呢一班自決派，佢哋就係兩個中間之外，但係佢哋同本土派唔同之外，本土派就係對呢一個傳統泛民咧，可能作為一個仇敵人或者攻擊對象。但係問題其實呢班自決派調翻轉，佢唔會特別攻擊佢哋，但係佢哋會叫做想拉佢哋一齊行動嘅。 其實我哋而家咧，你睇一睇而家新立法會大局啦。大家都可以留意。如果大家要留意中共的喉舌呢，或者他們下一步怎麼做呢，你真的要好懂欣賞中文藝術。 點啊 ？OK， 咁咧。就大家可能我睇冇睇刘少佳前几日讲嘅嘢， 讲咩啊？冇睇 book， 即系总之 miss 咗喎。 底线咧，中共嘅底线咧，呢几年咧 可以睇嘅， 就是、退咗噶啦。而家咧就系唔好港独啦。 要讲咩先？ 以前系要成立我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一个部分。 嗯， 而家就系话嗱，你冇港独先啦。OK， 都俾你噏。 即系首先咧，就系、是。要多謝呢，你唔可以唔能夠多謝本土派同港獨嘅朋友， 陳老天嗰班啊嘛，涛同埋陳澤濤啦， 我哋將呢條戰線係拉闊咗嘅，中共係褪翹咗嘅，我哋係嚇怕咗佢嘅，即係由雨傘去到魚蛋，去到而家去到群情洶湧嗰六萬六千票，去到即係本土派崛起同埋我哋而家民主自決派嘅崛起，全部一切一切 係 令到中共後退咗一步。 其實即係多得一班叫爛頭出嚟咁講，真係一班義士啦，即係呢班係即係可能你話唔同。而且都佢哋的確係自己付出代價，可能坐金或者俾人打之類，但係佢哋係將我哋個底線賺錢咗。 我真係話俾你聽係真嘅呢樣嘢，呢樣係絕對對係真嘅。中國係褪咗一褪，亦都好明顯咧，慢慢好多跡象顯示咧，就係話咧呢一個咧，梁振英下一年咧應該係唔會連任， 係 佢應該係唔會連任。但係咧，佢臨上去之前咧，就有幾個講咗出嚟契機，有啲嘢彈咗出嚟喎。係咩咧？就係。他希望全體議員上上海啦，然後第二個就是很明顯的西環契仔千方百計都入去的妖魔何君堯， 係 呢條咁嘅人嚇，即係講咗粗口啦。佢咧就話想加入飯盒會，希望傾， 只買飯食咯。 所有嘅嘢咧就證明咗，其實阿爺咧或者呢個中共咧，叫中國咧，是很想再重啟政改， 其實他想轉回一個懷柔政策又硬變回軟， 懷柔政策之後重啟政改，可能今次給多一點數你香港人不要跌落這個陷阱度。我們不需要重啟政改，我們需要的是民主自決，我們需要自決前途。 其實這些說話啲你想跟那些溫和泛民說的， 真的是的， 幸好的有經有體的瓜了，我很怕啲人入去。如果民主黨呢班後生，我對有啲信心嘅。 今次最開心是民協滅黨，多謝 多謝，係啦。 咁多民協嘅朋友，我哋有其他啲職位開出嚟嘅時候，可以揾我哋。 嗱，其實何啟明都歡迎即係轉黨 嘅，好歡迎你轉黨。 即係我聽佢講嘅，佢真今日唔似民協，即 係大家明白，對年輕嘅或者歐陽東啊、何啟明啊，你呢班年輕嘅想改革有心嘅一班人士，我哋非常之歡迎你加入大家我哋嘅 ，OK。今日已經有個退黨潮啦 ，OK， 咁啊繼續推，冚，咁但係咧，馮檢基咧，呢個咁嘅垃圾咧，我就話俾你聽啊，抵你死！ 其實即係講翻馮檢基啦，我哋即係 抵你死！ 我講嘅政黨，我哋講漏咗呢一個民協啦。其實民協佢老巢根本就係九西。如果佢肯即係俾何啟明選九西，佢自己做即係叫台橋有機會嘅喎，即係唔好選超區，或者佢幫譚國橋即係佢做台橋啦。呢、這個自己夠。 乜即係好明顯，其實好多之前幫佢助選嘅，或者佢啲助理都而家出嚟鬧佢啦。即係你明唔明？馮檢基今次其實佢其中一個，大家話雷動搞到特里卓人墮馬，或者搞到愛新西咁樣。喂，咁點解嗰幾個老嘢？喂，馮檢基空降落嚟㗎啦，佢空降佢做咩唔協調啫？ 其實佢哋自己 你都六張幾啦，你仲做咩啫？你做咩政治人物啫？ 同埋一個老江湖，你選咁多年，你知道佢得唔得？你知㗎嘛？你選咗幾日，民調又有啦。同埋之前都講胡瑞山阿山姐好嘢啊，多謝你啊！ 多謝山姐。 佢哋同埋司馬文嗰班成班而開始話退選啊嘛。 係啊， 唔係佢哋棄選之後， 我覺得喂，你冇睇陳遠心攞200万出嚟選都棄啊！ 佢攞自己屋企分咗按樓做呢樣嘢，而家地方要籌款幫佢。 我肯定捐錢俾森哥嘅。我今日喺度講一句，叫你森哥，我大舅一定會捐錢。 呢啲咪欣賞佢 啦。呼籲大家捐錢俾佢，因為依一樣嘢佢大服為重嘅話咧，大家記得頭先講過咩啊？香港人公義依一關，我哋每一個人都要守噶。 唔係同埋， 係我哋每一個人都要守。 即係唔係講馮檢基佢個醜陋，即係佢臨落台嘅身影，真係好核突。 最之後咧，訪問佢嗰時話：係啊，温和泛民嘅派就比較啲本土啦。 鬼唔知咩？你知你明知㗎？ 哇！阿媽係女人啊！你其實你嗰啲怨婦咁嘅聲音啊，你就唔好咁啦。其實我即係呢個人真係哇，終於落馬啦，終於落馬啦， 太開心啦！去向乜嘢足嘅真係要。 李卓人咧，雖然我同李卓人即係中間喺散運嘅時間，大家有啲即係 明㗎啦，開會嗰陣時講啦，吹粗達啦，係。 咁但係咧，我哋香港咧係少咗一個公運嘅重炮手。 同埋其實而家你係睇翻咁多個政黨係得佢一支旗幟，好鮮明，即公盟啊嘛。 係。 所以而家大鑊，工聯會望制衡佢哋。 是啦，咁所以咧，我哋都真係好希望可以繼續同一啲即係，尤其是山姐啦， 阿山啦，唔叫山姐， 佢好嬲啊，唔好叫山姐，山姐阿山啊，山叫阿山啊，山啊山啊 真系想继续合作，真系希望咧可以同你一起去搞一啲劳工嘅议题、劳工嘅运动，我哋希望可以做到呢样嘢。OK， 我其实讲完即系啱啱反，即系讲呢个民业，再讲工党啦。其实工党佢得翻一席，即系之前都阿 Sir 都，其实之前都系唔系都觉得危嘅。但我覺得佢實際啲要實際，因為佢即係咁多泛民，佢入面做一個即係福利最多噶嘛，弱勢社群，同埋佢自己真係連佢個女本身都係殘疾人士啊嘛。我覺得呢個唔擔心，但係反而即係覺得人哥可惜嘅， 人哥可惜嘅，亦都第二樣嘢啦。咁啊就係變咗而家嗱立法會個大名變咗咁多啦。其實我自己本身覺得咧，泛黑會咧唔需要再存在嘅。我即係我哋如果 push 到嘅話就唔會再。 同埋佢哋之前發會就冇咗人社，兩邊都冇噶嘛。 唔係我哋而家點解嗱？既然我哋咁多人嗱，我哋叫公民黨，其實而家所有當選嘅人咧係簽咗依個香港自投自決論嘅。OK， 自決文嘅。咁呢個自決文入邊就係講緊內部自決啊嘛。咁咪簽曬啦。工黨郭永健好多年輕嘅都簽咗。咁郭永健就排阿肥後面噶啦。OK。咁成個泛黑會本身係成班民主回歸論嘅人啊嘛，去搞噶嘛。咁1997年回歸咗啦，我哋爭取嘅雙普選就已經因為人大嘅落閘831就話俾你聽，你係唔會得到嘅， 冇得傾 嘅。OK， 落曬閘。 咁好啦，咁而家呢個泛黑會仲有咩意義先？咁你既然你而家你公民黨啊、聽友嗰啲入到嚟，你都係。同意自決嘅，點解我哋唔有個自決討論會？ 而家調翻轉係你一班反會過嚟拆曬，裝翻我呢邊啦。 點解我哋唔夠自決？ 調翻轉 自決討論會咧，嗱好緊要，好簡單。何君瑤，你想入嚟自決討論會嘅，得你贊成香港二之前同我哋香港人自決先啦。你贊成中央冇得咩啊？中央要揾嚟傾偈嘅，唔緊要，好簡單啫嘛。你要傾咩政改，我唔傾，你傾埋2047啊。但係一定要 on the table， 唔係嘅話，大家唔使傾，冇嘢好講。 冇錯啦。 有幾多香港我哋係咩啊？我哋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41条達成的這個香港特別行政區，我們是有這個國際公約承認的自決權的。OK， 這個呢告訴你在 中國是爭我們啊香港一個自決權、啊、 其實這個根本就是追不以前英國給我們的國際地位，譬如說為什麼說奧運為什麼有香港這個名字，為什麼我們香港獨立可以出出我們足球隊，就是這樣的意思。 很簡單，就算我們看美國的法例，就算美國國會、okay? 美國國會的對香港的這個法、就是這個叫 United States Hong Kong Relations Act 1992、都講得很明白，是視香港為一個分開中國的經濟區、就算有些商業活動中國不會加入，香港都可以加入， 香港是 WTO 的場創始國之一嚟嘅， 所以大家要留意咧。而家中美之間最大嘅一個糾紛咧，就係一帶一路亞投行 versus 美國嘅 TPP， 係啦。 OK， 依一個咧就係最緊要嘅戰場。香港能唔能夠以獨立名義入 TPP 咧？我覺得咧，我哋依段時間咧係需要去傾嘅，亦都希望各位觀眾，如果你對依個諗法咧、有咩諗法咧，拋磚引玉，希望大家可以諗下。 係啊，大家要點傾傾，即係呢個新 世界。咁依個就係我哋點解講咁多依啲嘢，就係我哋其實今年係洗牌洗得好緊要。我覺得如果你係要洗咧、你倒不如洗得完整啲。你就不好似之前咁，又維繫翻啲飯盒會啊，又咩啊，又咩？ 誒，不如傾下要討論嘅，要溝通嘅。 即係我覺得第一，我自己唔想，我自己就證明咗一樣嘢，我覺得。政黨的政治呢、其實在香港越來越不適合的。 喂，其實今次選民的投票講了一樣東西給你知道了，已經 是不是，即很多素人政治的戲我就想告訴你，即如果大家有沒有，我不知道今天有沒有看過、有一個教授叫 Nassim Taleb 什 麼來 的呢，他之前寫過，因為金融風暴之後寫了一本書叫 Black Swan 黑天鵝、這本書應該大家都很出名聽過、咁之後佢寫咗一本書咧，就叫 Anti-Fragile。咁 Anti-Fragile 一樣嘢就係講緊我哋喺一個咁多變嘅社會、咁多變嘅形勢之下咧、我哋作為組織、作為公司或者作為任何嘢咧、我哋點樣可以靈活變遷，跟住時代去行？點、樣可以喺一個時代越亂、越多變化嘅時候，反而係對我哋有利？ 其實呢樣嘢咪講緊點樣政黨咁多，即係叫做邊緣滅黨，甚至係佢哋就變唔到，即係個政黨變叫變。就叫做咩？俾個制度食滑咗之後點樣咧？反而啲素人就係冇一個包袱。 硬化。 但其實點樣講？呢啲素人會唔會有自己的缺陷咧？即係因為即係冇一個政黨，即係太過甩漏啦，或者係冇一個好專業團隊去做佢哋行政嘅嘢。 所以我覺得大家即係第一民間，我哋、我覺得個 approach 應該係個個喺政黨，唔係個個政黨入面，然後開始揾一啲民間社會嘅學者去做一啲顧問團。我哋政治永遠最緊要嗰樣嘢就係一種叫 check and balance， 就係一種即係鉛制嘅權力啦。另外有一班人再鉛制翻佢哋，譬如自決派嘅，咁點解我哋唔能夠去揾一啲出面嘅學者去 form 一個顧問團，去做一啲政策上面對我哋有一個 advice 同埋有個牽制咧？即係依啲嘢，依啲機制，我哋可以創造出嚟，唔使好似以前咁咁緊噶嘛。我哋話過，今次我哋同民間社會會行得更近，依個係我哋選舉嘅承諾，依個亦都係我哋一開始連埋一齊。結成一個所謂的好比較鬆散的聯盟的原因，咁如果是咁嘅話，我覺得就更加應該去用依一啲方法，好過你真係喂好 rigid 咁整個黨出嚟，係咪？即係我覺得喂你搞咗個咁樣嘅嘢，嗱而家青年新政又話唔會入去泛合，唔會同泛民合作啦。 啊，唔係佢話即係唔會特別開會，就係大會同泛民建制都會喺特別議題上可以有合作嘅。係啦，佢講明係同泛民同建制都合作， 同建制都叫合作嘅。OK， 係 嗱。即係依個，我覺得即係佢哋係，即係有好多人一聽到呢樣嘢就覺得超鬼。我啊退後一百步先，我就覺得 想我清正啦嘛。 OK， 首先我哋依個叫即係 Machiavelli 啦，即係我哋不理依、這個不理依個手法道唔道德，我達到效果就 OK 啦，係咪？即係呢種係一種政治思想嚟啦。咁佢哋係咪諗住咁樣可以達到一啲嘢咧？我唔知道。咁暫時其實都好多嘢揣測中，其實都未真正喺立法會入面交過手。咁究竟清正嗰兩個呢，其實係唔係真係一個完全有自由意志嘅人呢？我亦都唔知道，因為其實佢哋兩位都，尤其是即係尤惠貞，即係唔得罪講句，真係需要好多惡補嘅功夫啦。 即係佢議政能力係不足，呢樣係合實 嘅。即係呢樣係事實啊嘛！即係當你研更改議事規則，都要隔離條 睇一睇， 睇一睇你 二月嘅先講。 即係我哋呢啲二打六都即刻講咗出嚟啦。點解係咪個基本法幾多條47條啊嘛？係咪？你點解咁嘅書都冇去讀嘅呢？咁你點出嚟做議員呢？咁有好多唔同嘅問題，你都答唔到，你都或者你個回答能力、你個辯論能力都唔係咁夠嘅時候，其實係好需要群眾托你上嚟嘅。就算梁仲恆都好，佢冇梁天琦嗰種魅力嘅。 因為佢哋就係問題，有時立場即係話咯，佢哋區選之前就係唔會話擺自己自決獨立嗰樣嘢唔擺低先，就著件衫就係咩咧？我係泛民係散後嘅。但 係 之後咧， 但係之後呢樣嘢我為清正講呢句話啦。其實清正一開始出嚟都係本土噶啦， 但係 區選都係本土，佢哋區選嗰個口話香港人一次， 但係我覺得係好，佢哋好少佔呢部分。主要都是扮一個散後組織的樣嘢。 佢哋主要是扮一個散後組織。我嗱咁樣，對於公眾其實幾個 level of perception 嘅。對於公眾嚟講咧，佢哋新泛民。OK， 對於我哋圈內， 我哋都知啦，本土嘅知啦， 就話本土。OK， 咁對於本土嚟講咧，就鬼。OK， 即係嗰陣時個係清正係咁樣嘅，嗰個大咧。 但是而家都係咁啊！ 而家都係咁。咁但係即係梁天琦嘅 endorsement， 我覺得係好重要嘅。 梗係啦，冇梁天琦點會贏啊？不 知 哦。 咁即係首先你要明白，即係梁天琦呢個光環，其實我諗去到而家咧，即係佢都已經食咗七八九啊。 喂，但係其實個光環可食咗食幾耐啦？可以梁天琦。是不是直到他坐監之前定是可能分了我一半 其實沒有人知道其實沒有人知道即是尤其是現在本土派都有一個分裂的情況 是分裂了已經 即是這個葉普成和這個清正本文前啦，咁啊好多人就鬧熱，嗱即係陳都啊，大家可以去呢個 Facebook 睇下陳 都 啊，都 Chan 啊，有個 list 啊，都 Chan 有江湖追殺啊，我唔知係點 清嗰咩清算列表啊， 又唔知呢個， 但冇我哋份好彩， 我哋冇份， 我哋太雞啦， 唔係我太雞，我曾幾何時有我份？你依件事低調咗， 冇我哋份啊，我之前上前同阿輝哥訪問有你份，我之前 而家低調咗嚇，而家低調咗，對鬧熱狗咁啊，咁我諗，就總之 你想有榜啊嘛，你想上翻榜。 不是特別想我 沒興趣 我沒時間跟 我已經不想你這班人已經沒威脅了 即不想你我覺得不想而且我覺得即跟這個也是契機即其實跟這段時間跟很多不同本土派朋友即之前大家當我助教可能沒人理解我但是現在慢慢跟很多本土派的人去談都發覺其實大家那個理念不是相差太遠 咁係，我覺得而家係開啟一個理性溝通嘅時間，係，亦都係我哋點樣真係發展呢個由下而上、 嗯、 民主。好啦，我哋呢個非建制派陣營洗咗牌啦、 嗯， 我哋而家開始，如果可以去掉飯盒會、嗯，有一個類似自決討論會咁樣嘅嘢啦嚇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咁啊，然後再同群眾走得更加近咧、 嗯， 我覺得唔係冇機會，即係喺議題上面合作嘅，咁、 嗯、 所以真係大家拭目以待啦，我。所以我今次覺得葉普成和本土的分裂是一件好事。 多謝教主 多謝教主你的小氣， 下次回來 又做就做了我們香港的 好休息先，回來再說。